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二，农历7月15，北京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9次会晤举行，习近平主持会晤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面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同工商理事会对话会，并出席金砖国家文化节启动仪式暨文化图片展。 习近平分别会见南非总统祖马、墨西哥总统佩尼亚和泰国总理巴育。 张德江出席12届全国人大第18期代表学习班，并强调尊重代表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喜迎19大，江西试点山水林田湖生态修复，共同呵护山水林田湖的生命共同体。 央广时评，跟帖实名认证，让网络自由不再任性。 以下是详细内容。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9次会晤昨天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晤，南非总统祖马、巴西总统特梅尔、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出席。五国领导人围绕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的主题，就当前国际形势、全球经济治理、金砖合作、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等深入交换看法，回顾金砖合作10年历程，重申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达成一系列共识，为金砖合作未来发展规划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央广记者刘乐、马闯报道。 上午9时50分许，金砖国家领导人陆续抵达会场，习近平热情迎接，并同他们一一握手寒暄，随后集体合影。习近平主持会晤。 现在我宣布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开幕。 在大范围会议上，习近平发表题为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的重要讲话，积极评价金砖合作走过的10年光辉历程，强调要开启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10年，使金砖合作造福五国人民，惠及各国人民。 金砖合作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关键是在于找准了合作之道，这就是互尊互助，携手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持之以恒推进经济、政治、人文合作，倡导国际公平正义，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和衷共济，共同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习近平强调，世界格局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金砖合作显得更加重要。 我们应该再接再厉，全面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启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10年。 第一，致力于推进经济务实合作。我们应该在贸易投资、货币金融、互联互通、可持续发展、创新和产业合作等领域拓展利益汇聚点，共同把握新工业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积极探索务实合作新领域、新方式，拉紧联系纽带，让金砖合作机制行稳致远。 我愿借此机会宣布，中方将设立首期5亿元人民币金砖国家经济技术合作交流计划，用于加强经贸等领域政策交流和务实合作，向新开发银行项目准备基金出资400万美元，支持银行业务运营和长远发展。 第二，致力于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继续向贸易投资大市场、货币金融大流通、基础设施大联通目标迈进，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契机，谋求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协调统一，实现联动包容发展。第三，致力于推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我们应该坚定奉行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要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保护主义，要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为解决南北发展失衡，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第四，致力于促进人文民间交流。 过去十年是金砖国家集中精力谋发展的十年，也是坚持不懈深化伙伴关系的十年。在金砖合作的历史进程中，十年只是一个开端，让我们共同努力，推动金砖合作从厦门再次扬帆远航，开启第二个金色十年的大门，使金砖合作造福我们五国人民，惠及各国人民。 各国领导人积极评价厦门会晤，一致同意落实好会晤达成的各项成果，推动金砖合作不断向前发展。与会领导人表示，将支持南非做好明年金砖国家主席国工作。在此前举行的小范围会议上，五国领导人听取了关于2017年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讨论成果的汇报。习近平强调，对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无论是从世界经济大局出发，还是从自身发展未来出发，我们都应该坚持开放，不搞保护主义，坚持多边贸易体制，不搞以邻为壑，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国家安全和发展相互依存，我们要继续就政治安全问题协调立场，扩大共识，加强合作。金砖国家都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要在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一要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二要坚定奉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发挥联合国在捍卫和平、建设和平、预防和制止冲突方面的主渠道作用。进入新的十年，我们要十分珍惜金砖合作取得的成绩，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努力建设更加紧密、更加全面、更加牢固的战略伙伴关系。会晤发表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厦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同工商理事会对话会并发表讲话。巴西总统特梅尔、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南非总统祖马共同出席。央广记者刘乐、刘慧民报道。 在听取工商理事会、新开发银行代表汇报两个机构工作情况后，习近平指出，当前金砖国家加强务实经济合作，机遇和挑战并存，重要性和紧迫性都在上升。工商理事会和新开发银行取得的成绩，展示了金砖合作的活力和潜力。 工商理事会在电子商务、技能发展、标准制定、数字经济经验分享等领域开展了大量工作，收到良好成效。新开发银行稳步推进新项目实施，非洲区域中心新近开业，总部大楼已经奠基，业务运营和机制建设不断地迈出新步伐，我对你们的工作表示祝贺。 习近平强调，金砖国家领导人在会晤中一致同意打造下一个金色十年，希望工商理事会和新开发银行把握契机，实现更大发展。 一、促进金砖国家互利共赢，将领导人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实现共同发展。二、希望你们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同其他国家的企业深化合作，带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发展。三、推动金砖国家民心相通。 对话会后，金砖国家领导人见证了金砖国家经贸合作行动纲领等四个合作文件的签署。同日，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同出席金砖国家文化节启动仪式暨文化图片展。 央广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会见了南非总统祖马。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双边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双方达成了系列合作共识已经和正在得到积极的落实，中方愿同南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以更多合作成果不断充实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实现共同发展。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 双方要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和支持，要将两国重大合作共识落到实处，办好明年中南建交20周年人文交流和庆祝活动，要在国际和地区组织中加强协调和配合。南非明年将接任金砖国家主席国，中方将同南方密切协作。习近平强调，中非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中方愿同非洲国家一道，将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确定的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同非洲2063年议程更好结合起来，促进中非共同发展。 当天，习近平还会见了来华出席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的墨西哥总统佩尼亚。 习近平强调，近年来中墨关系呈现全方位合作新局面。 近年来，两国政府部门、立法机构、军队保持着密切的交流互动，双方油气、电信、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形成了一些大项目，清洁能源、加工制造、民航支航等领域合作涌现亮点。今年是中墨建交45周年，大有可为的中墨关系啊，可以说是大有所为。 习近平指出，中方欢迎墨方深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合作，成为一带一路建设向拉美自然延伸的重要节点，双方要加强区域合作，积极倡导和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中方期待中墨关系发展在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双方要加强国际协同，坚定不移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多边体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双方要加强南南合作，中方今年提出金砖加合作模式，旨在加强金砖国家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建立更广泛伙伴关系，维护共同利益，促进共同发展。中方支持墨方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角色。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厦门会见了来华出席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的泰国总理巴育。 会见泰国总理巴育时，习近平强调，中泰一家亲，两国人民情同手足。 作为泰国的亲密友好邻邦，中方愿一如既往尊重泰国选择适合本国的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高度重视发展中泰友好关系，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得到更大的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方赞赏泰方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愿同泰方一道落实好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和未来5年战略性合作共同行动计划。今年是东盟成立50周年，明年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中方期待泰国发挥独特影响力，推动蓝莓合作和中国东盟关系再上新台阶。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昨天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宴会，欢迎金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受邀国领导人及配偶嘉宾。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当晚6:25许，金砖国家和对话会受邀国领导人及配偶相继抵达，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贵宾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并合影留念。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同贵宾们一同步入宴会厅，习近平发表致辞，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各位领导人和嘉宾的到来。 厦门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是中国著名的海上花园，厦门也是中国5大经济特区之一，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创新发展的热土。今天金砖国家和受邀国的领导人相聚厦门共商合作，将为这座魅力之城留下新的佳话。 习近平指出，厦门的发展就是中国改革开放所走过历程的一个缩影，在其他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定有很多，也一定会出现更多像厦门这样成功的故事。 因为我们有伟大勤劳智慧的人民，我们有摆脱贫困落后走上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我们有获得公平正义享有和平与发展的不懈追求。中国有句古话叫做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虽然我们相距千里，正是这些共同的梦想和追求，让我们息息相通，走到一起，成为好朋友、好伙伴。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要我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守望相助，携手同行，就能够创造更多黄土变成金的发展奇迹，让我们的民众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 习近平强调，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成功举行，成果丰硕，我们还将举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共商国际发展合作大计。 我衷心希望厦门会晤为我们开启的新的合作之门、发展之门，迎来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开辟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光明未来。 宴会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同贵宾们前往闽南大戏院，观看以扬帆未来为主题的文艺晚会。晚会由五个篇章组成，巧妙的构思、梦幻的光影、精彩的演出，奉上一场视听盛宴。 各位听众，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今天上午将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主持对话会并发表致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将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现场直播。对话会结束后，今天中午，习近平主席将举行中外记者会，介绍本次厦门会晤会议情况和主要成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经济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将从今天中午11点50分开始并机现场直播记者会实况，央广网同步进行网络直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届时也将现场直播。 从货物贸易到彼此投资，再到技术与机制的合作共赢，金砖国家之间如同握起来的拳头，彼此传递力量。而机制创造出的强大合力，未来也将通过金砖家促进更多新兴市场国家的互利共赢。央广记者刘一晨、王宗英报道。 近年来，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质的变化已经发生。联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 联想上一个财年的这个430亿美元的这个收入中呢，其中有190亿来自于金砖五国。如果不包括中国的话呢，我们有60亿美元的这个收入啊，来自于另外的这个四个国家。这个我们十年以前呢，2006年啊，只有这个5.5亿美元啊，也就是说的话呢，十年我们翻了10倍。 相对于货物贸易，更高级的经贸合作是将生产等各个环节的全球化配置。俄罗斯铁路公司董事会主席米沙林介绍， 我们和中铁签订了协议，通过交换电子数据，我们和阿里巴巴合作，尽全力让旅客在旅行期间感到舒适。我们开始着手新的项目，和巴西同行也正在研究参与开发巴西铁路项目的可能性。 从货物贸易到协作发展，企业家们希望借助金砖机制形成的合作正在迈向更高的层次，不仅仅停留在公司间的单个项目，而是对整个行业进行协同规划。巴西航空工业公司首席执行官保罗·塞维尔·希尔瓦， 我们提议金砖国家建立起区域性的航空联盟和工作小组，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框架进行更多的合作，希望下一年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合作框架。 十年，金砖机制已经证明了自身意义足够亮眼，开启下一个十年，金砖也张开双臂，迎接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共同迈入金砖家时代。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出席12届全国人大第18期代表学习班开班式并讲话。张德江说，12届全国人大代表牢记人民寄予的期望，珍惜人民赋予的权利，依法执行代表职务，反映问题，提出意见，来自实践，来自群众，很接地气，为提高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质量和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张德江强调， 人大代表依法参加行使国家权力是严肃的政治任务，是沉甸甸的政治担当。各级人大代表要旗帜鲜明讲政治，牢固树立四个自信，切实增强四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听取真实反映群众愿望和诉求，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要不断提高履职能力，模范遵守宪法法律，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努力在全社会树立人大代表的良好形象。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京会见了布隆迪参议长恩迪库里约。 喜迎十九大。 江西省以山水林田湖试点修复工程为依托，整治废弃矿山，实施生态保护修复，构筑人和山水林田湖的生命共同体。请听报道。 初秋时节，在江西信丰县嘉定镇农舍村的山坡上，一座座生态庄园充盈着浓浓绿意，秋风送来阵阵橙香。而在以前，这里曾是寸草不生的稀土伪沙地，沙砾遍布，残留着大量的硫胺和草酸。靠着政府和金融机构的资金扶持，生态庄园的主人朱银宝在这里种上了脐橙，建起了2000亩生态果园， 每年为当地这个农民征收400多万，公司产值300多万。 赣州素有世界乌都、稀土王国的美誉，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由于多年的矿山开采，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生态恶化，形成历史欠账。协调处理好吃山和护绿之间的矛盾，是谋求绿色发展必须破解的首要难题。今年初，赣州成功入围全国首批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修复试点，投入中央基础奖补资金20亿元。赣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曾文明： 实施流域水环境的保护和整治，矿山的环境的修复，水土流失的治理等5大的生态建设工程，打造山水林田湖综合治理的一个样板区， 瞄准建设我国南方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目标，江西改变治山治水护田各自为战的工作格局，建立了农民水环保国土交通等相关部门的衔接机制，统一监管、统一执法、统一行动，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查找各类损害河湖水域环境问题934个，整治成效显著。 央广时评：跟帖实名认证，让网络自由不再任性。撰写樊新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公布了《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明确提出，自10月1号起，各网站要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原则，对注册用户进行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对于未经认证者，不得提供跟帖评论服务。对此，有人质疑，这是否会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给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说限制在所难免，不过这并非针对普通公众，而是限制了那些散布网络谣言、别有用心者的自由，限制了那些不分青红皂白以谩骂侮辱他人为乐的网络喷子自由，限制了那些受利益驱使的非法公关与水军们的自由。当下人人都是自媒体，都可以成为独立的信息发布者和传播者，但当我们在享受网络便利的时候，同样面临着互联网谣言满天飞、严重干扰对信息真实性判断的尴尬。充斥着污言秽语、胡编乱造的非理性跟帖评论，已经影响到了网络舆论场的正常秩序，更有甚者会威胁社会稳定和安全。而有些网络平台为了吸引眼球，对这样的内容反而会刻意保留与放任，无形中助推了不良之风的蔓延。广大网民对此早就深恶痛绝。顽疾若想根治，必须从源头抓起。跟帖实名认证就是要让造谣者与传谣者们明白，互联网世界并非法外之地，其间的一言一行同样要和现实社会一样承担社会责任与法律风险。事实上，无论在任何国家，网络自由都是有边界的，都不等同于毫无底线的肆意妄为。当一小部分人的非理性行为越过了道德和法律的边界，侵犯到大多数人的发言权与知情权，就已经走向了公众自由的反面。 跟铁实名认证，正是要以对韧性的约束来保证全体国民的网络自由。 全民全运会， 柔力球是全运会群众体育项目之一，正是这个被形容为像做蛋炒饭一样的运动，让一名上海的自行车管理员赵红珍登上了全运大舞台。上海五星体育广播记者张艺莹报道。 区里面不是有一个绿色环保的自行车，免费自行车，我就是管那个自行车的。 来自闵行区砖桥镇的赵红珍，平时是一名公共自行车管理员，换上比赛服，他又是一名英姿飒爽的运动员。4年前，没有任何体育锻炼经历的赵红珍首次接触到了柔力球，这个利用摆动、八字绕环、停旋、缠头等一系列飘逸动作制造出向心力，让球哪怕在球拍倒置的情况下也不会落地的健身项目吸引了他。 啊，我一开始也是以为，哎，这个东西很好学的，反正炒蛋炒饭一样，哎，但是不规范，一直在捡球的，真的没劲。但是我想想，人家能够克服，我想想我也能够克服的，然后我就学吧，然后通过网上看摸索，然后网上看了学了一年，然后克服下来。学的玩也蛮有劲的。 45岁的赵红珍是闵行区柔力球队最年轻的队员，入门时间也较短，但凭借着努力自学，每天3-4个小时的固定训练和极高的悟性，他的球技突飞猛进。5月的预赛中，首次参加全国比赛的赵红珍一鸣惊人，获得第6。当决赛真正到来时，这位普普通通的工人阿姨还是紧张了。走下赛场，只获得第9名的赵红珍眼泛泪花。 我自己打砸了，球掉了以后就懵掉了，不知道怎么打了。 由于本次全运会没有年龄分组，与赵红珍同场竞技的有大学体育老师，也有北体大武术系的在校生。这些选手年轻，难度高，比赛经验也更为丰富。与之相比，没有任何专业背景，从草根市民中走出来的白纸赵红珍，也许才更有推广和借鉴意义，才是全运惠民这句口号真正的受益者。 近期通过发行代币进行融资的活动大量涌现，首次代币发行等借机炒作盛行。昨天，央行等七部门联合发布公告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从事代币发行融资活动，各类代币发行融资活动应当立即停止，已完成代币发行融资的组织和个人应当作出清退等安排。 根据全军后勤政策制度改革总体方案部署，从今年10月1号0时起，全面实行军队干部全军医院门诊就医一卡通。军队干部持军人保障卡，可在全军医院门诊就医。 民政部昨天开通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向社会公开慈善组织、慈善项目等信息。 哥伦比亚总统昨天宣布，哥政府将与反政府武装自10月1号起停火102天。 俄罗斯2名合同兵昨天在叙利亚因遭遇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袭击而身亡。俄合同兵主要是在一些对军事设备和技术要求比较高的兵种服役。 2018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中国男足今天客场对阵卡塔尔队。中国之声今晚11点开始直播，评论员梁月、张文、方亮将为您全程解说，欢迎收听。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李兴建、苗林、卫东，主播文启、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刮刮乐星游戏十全十美上市啦！现在购买就有机会赢取总额1600万的促销红包，下载福彩刮刮乐官方客户端就能立刻参与活动，赶快行动吧！ 十全十美刮刮乐，红包千万别错过！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7点整。